紧握手中的方向盘，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追寻的方向。上班路上，将心情调往最轻松的方向，给你正能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6月26日，盛通郊区广场长影体验点隆重开业。 慕斯、芝华士、喜临门、艾依瑞斯、欧派、索菲亚、马可波罗、蒙娜丽莎、科勒、箭牌、恒杰、他他、圣象、德尔、特普利、瑞宝、松下、欧普、AO 史密斯、方太等几十家品牌进驻，为房山消费者打造高端消费主场，为您提供高品质的家居体验。盛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店，恭候您的光临。地址：原长阳环岛东北侧，电话89358878。 安阳伟业联合大众金融，滴滴代驾盛夏狂欢，到店赢大奖，现场订车巨额优惠，九重好礼送不停。8月12日下午2点，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大兴区金梁路廊坊路口北，83790100。 959资讯快报。 8月6日，株洲市召开关于建设特色小镇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座谈会，征求相关企业负责人意见，共同促进本市特色小镇建设健康有序发展。市领导陈宇、李庆杰、李鹤群出席会议，会议由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庆杰主持。座谈会上介绍了关于建设特色小镇的实施意见，与会代表针对如何建设好特色小镇发表了各自的意见和建议，相关部门针对企业提出的建议进行了解答。陈宇强调，建设特色小镇要突出特色、特点和产业定位，坚持规划先行、规划到位、规范操作流程、统一操作标准，充分体现公平公正，推动特色小镇建设健康有序发展，繁荣地方经济，提升城市面貌，提高群众生活水平。为深入推进两维治理工作，促进建设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株洲市双塔办事处协调多部门联合对茂都风情水岸违法建筑进行依法拆除。市领导李庆杰、马东来到现场督导指挥拆除工作。此次依法拆除茂都风情水岸违法建筑，充分表明了株洲市委市政府打击违法建设行为及规范城市建设管理秩序的决心，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加大联合执法力度，切实加强监管，把违法建筑消灭在萌芽状态。为深入开展文明城市创建活动，更好地服务全市广大职工，8月4日，株洲市总工会成立流动职工服务中心，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宝利出席启动仪式。据悉，株洲市流动职工服务中心成立后，将陆续开展送清凉、送温暖、送健康等活动，全力打造宁心、贴心、尽心的服务型工会，真正把暖心工作落到实处。 服务人民，奉献社会，传承文明。 嘉天下旅游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启航，12天带您游遍香港、澳门、广州等南方6省8地，参与文化艺术展演，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咨询电话：03123800611，1520008666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时候随意一些就好，所以情绪到了自己也来两句。听歌的时候呢，没有打扰最好，因为可以天马行空、胡思乱想。关键是听歌的时候我要舒舒服服的，所以此刻我不穿高跟鞋。我是黄欢，热烈欢迎你和我一起不穿高跟鞋， 脱下疲倦的高跟鞋，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 的不必太在意，这首歌是童安格在给别的歌手创作的时候少数的有具体目标的，当时就是为了蓝心湄而写的，所以他说当时脑子里一直都在想着蓝心湄，蓝心湄。这首歌也是童安格音乐创作生涯当中写的最快的一首歌，构思大概花了半个钟头，然后在十分钟之内词曲就出来了。再来听林忆莲的《玫瑰香》。 楚我谁能够原谅，幸福也受伤， 首来自电影《红玫瑰白玫瑰》的原声带，这首歌采用了复古的旋律构造，重奏加上和声，通篇的音乐设计都是无缝契合了上海当时的一个繁荣景象。林忆莲父母都是上海人，她本人也曾经在上海有过几年的生活经历，这样的背景让她在演绎这首歌的时候就更加贴合繁华上海的韵味了。再来听来自华仔《开心的马路》。 灰色衬着 T 恤撑雨褛，思想放任，衣衫更是不需多扣留。三松裤带胶标带上拉升的布袋，街边跳动开心快活七彩的马骝。夜、不再等候，别放手，不再要走。夜街穿插左右，令我热热烈烈痛痛快快似喝醉了酒。大雨落在七彩雨褛，两点似谷豆，十只着上七彩雨褛的湿水马骝，夜里放在尖东去追刺激快感受，站在路上一起再多饮望几罐酒。撑雨褛，思想放任，衣衫更是不需多扣留。三松裤带胶标带着拉升的布袋，街边跳动开心快活七彩的马骝。夜、不再等候，别放手，不再要走。夜街穿插左右，令我热热烈烈痛痛快快似喝醉。直着上七彩雨褛的湿水马骝，夜里放在尖东去追刺激快感受，站在路上一起再多饮干几罐酒。

我们来听彭佳慧的《甘愿》。彭佳慧的声音里有阅历的味道，能够侵入我们的心灵。从她一开口，你就会惊叹这样干净干脆又不会觉得无情的声音。《甘愿》是适合两个人听的情歌，当然在小小的房间里，两个人默默无语，静静的反复的哼唱，温暖又平静。我们每个人都在寻寻觅觅，不就是要这种感觉吗？因为爱，所以甘愿，因为甘愿，所有的苦和累都有被温暖包围的感觉，这就是所谓幸福的面目吧。这首歌是杨宗纬《人质》。 我和你啊，存在一种危险关系，彼此下着这另一部分的自己，本以为这完整了爱的定义，那就乖乖地守护着你。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迷。你是爱我就不怕有缝隙，在我心上用力地开一枪，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如果爱是说什么 给这首歌赋予了不小的难度，但是在杨宗纬的演绎下，这首歌和阿妹的演绎完全有了不一样的味道。 梁宗纬的演唱非常的讲究咬字，他的低音和高音都没有明显的弱点，呼吸吐纳的运用也是炉火纯青，所以对这首歌里大起大落的情绪处理的也非常的棒，可以让你时时刻刻不停的拿来反复的玩味聆听。再来听陶丽萍，好想再听一遍。 最后一眼，最后一面，最后害怕会有明天，泪水会在每一个夜静静跟随着思念，是我不甘，是我依赖，是我靠着你而存在，把你当作整个世界，不知你从哪里开。 市场开业了，一个闲置商品交易的平台，二手的价格，一流的品质，二期一万平米交易区统计招商，采服热线03123877772。购车优惠还有5秒就要到达展厅，请您做好准备，全家出击！ 7月29日至30日，就在百得利亦庄奥迪中心，抢订热线5965-9999。 奔驰车主注意喽，立新行北京花香桥店维修保养陪您到晚上10点哦，预约晚间时段不仅更灵活便捷，还有更多优惠呢，

是你变了，灯光熄灭了，音乐静止了，滴下的眼泪已停不住了，天下起雨了，人是不快乐，我的心真的受伤了，我的心真的受伤了。 张学友，我真的受伤了。这首歌神的经典之作是由王菀之作词作曲，收录在专辑《学友热》当中。这首歌放在专辑的第三首，可能张学友和欧丁玉也觉得这首安安静静的小调的确是上品，对他抱有希望。词曲作者王菀之是个才女，这张专辑后来流行起来的歌主要就是这一首，还有一首《如果这都不算爱》。细腻的小诗，它本身就是一篇歌词，安静的旋律配上温柔的嗓音，这些元素加起来就是一首传世之作了。张学友没有用他非常具有张力的浑厚嗓音，而是采用了叙事一样抒情的方式，把那种淡淡的伤感演绎得丝丝入口，就好像每一句歌词都能够轻轻地落在你的心底。继续来听张信哲《难以抗拒你的容颜》。 你仿佛从没见过我，只是让我梦成空，伤心不语退缩，幻想也许是你假装不看我，让我得不到更珍惜所有。我试着对你微微笑，你总视而不见，何必何必何必，却又难以抗拒，难以放弃。就算你对我说别再烦我，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相恋，我难以抗拒你容颜，把心画在写给你的信中，希望偶尔能够见到你微笑的容颜。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相恋，我难以抗拒你容颜，把心画在写给你的信中，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会心的容颜。你总视而不见，何必何必何必，却又难以抗拒，难以放弃。就算你对我说别再烦我，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抗拒你容颜，把心画在写给你的信中，希望偶尔能够见到你微笑的容颜。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我难以抗拒你容颜，把心画在写给你的信中，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会心的容颜。想念，我难以抗拒你容颜，把心画在写给你的信中，希望偶尔能够见到你微笑的容颜。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我难以抗拒你容颜，把心画在写给你的信中，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会心的容颜。写给你的信中，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会心的容颜。你仿佛从没见过我，只是让我梦 当兵归来的张信哲在92年推出了国语专辑《知道》，这首歌《难以抗拒你的容颜》收录在其中，而且是这张专辑里传唱度最高的一首歌。可能在那么多的歌手当中啊，我们现在去回想去搜罗，可能真的能够唱出我们深埋心底的那一张让我们难以抗拒的容颜的，应该就是张信哲了。我们可以想想那种单恋的感觉，心痒难耐又畏首畏尾，不能靠近却又止不住想念，那感觉多难受啊，对不对？只有这首歌难以抗拒你的容颜。我们再来听到 SHE 我和幸福有约定。 是否还在飘雨？台北好天气，我好想念你。星光闪耀，今夜能遇见你真好。The I believe， 话不说你也知道，沉闷的世界已 那些 lonely lonely

Coco 李玟 Stay With Me。作为第一个走出国门的华人女歌手，李玟的演艺生涯，她自己觉得和 Michael Jackson 充斥着一种微妙的缘分。不仅她本人是 Michael Jackson 的粉丝，之后她也和 Michael Jackson 同属于一个公司，共享一个经纪人。她的演唱其实也很多受到了她的Michael Jackson 的影响。这首歌 Stay With Me 不仅歌词旋律上也进行了中国和美国音乐的结合，可能他及不上滴答滴还有像刀马旦的名气，但是热恋当中的情侣听着却很容易记住歌词当中的那些承诺。再来听今天最后一首来自林志炫的翻唱《你的样子》，我是欢欢， 下期再见。 我听到传来的水滴声音，像那梦里无言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水滴步伐，遮住告别时爱上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我的往事，看似马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 夕阳红，我曾问你是否对我